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好啦，翻嚟第二節 咁香港大靈異啊。 咁啊，咦？剛才都講漏了一件事，我發覺後面的 backdrop 轉了，老師。 我通常不看後面，我做前 我做人就有前冇後咁就不過呢，既然你們看到後面是什麼呢，都講一下。咁就後面呢，就是我們這個城邦電台新的佈景啦。咁呢就是在啲雲上面一個青天，咁青天上面就有我們的會徽啦，復興會會徽。咁呢個是用以前香港的市徽將它改善一下，咁咧變成咁樣啦。咁嗰個會徽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上邊係有一個日月嘅標誌，即係日月光華嘅意思，即係呢個係華夏復興嘅地方。咁後邊會徽後邊有個復卦啦，即係地雷兩個卦象變成復卦。復卦即係表示係不斷咁樣係往復，即係話有來有往，會死不去，會復興，會復生咁嘅意思。咁咧就雲啊，當然係軒元皇帝嘅徽號啦。即係軒元皇帝就係個龍咧，但係佢其實係用雲嚟做徽號嘅。咁呢個亦都係喺咁多個古代嘅文明入邊咧，係得華夏係用雲嘅，即係用啲咁變化莫測嘅嘢嚟做國徽。 雲啊， 係啊，即係用一條龍嗰個係漢代之後用嘅嘢啦。 咦，唔怪得老師叫陳雲啦、 啊，呢、這個 變幻莫測， 因為變幻莫測啦，二來就係騰雲駕霧啦，興雲作雨啦，咁呢啲都係 我哋見到天就見到藍天嘅青天，古代叫青天，但係就青天上面有雲嘅，有時係白雲，有時係黑雲，有時就係萬里無雲咁啦，有時啲雲咧仲會現出呢個大鵬金翅鳥或者係護法神龍嘅樣，咁啊到嗰啲時候出現嘅時候咧。就嗰啲三五四日就小心啲啦，包括例如梁振英啦。 日月光華喎，日月光華下面有好多萬物啦。咁但係其實我都見知道，其實都仲有好多唔見得光嘅嘢嘅。咁即係好似我成日話啦，月之夜陰氣重啊，咁好多古靈精怪嘢。 係啊，即係月圓嘅時候，佢係吸射太陽光啦，咁係另外一種光嚟嘅，即係陰光啊。咁啊，陰光咧就係、是。你對住太陽，你練唔到乜嘅，一好似見到上帝咁，一見到哇眼都盲埋。咁另外一個見光嘅方法咧，就係唔係見太陽啦，就見月光，咁就係柔和啲。咁所以就係對住月光咧，就練功啦，就吸月嘅精華，因為月嘅精華其實都有日嘅精華啫，佢吸咗日反射出嚟噶嘛。咁故此咧，就好多動物啊，或者係啲以前練丹練仙嗰啲，都會食月嘅，即係 食月 啊。咁啊，最近我哋就有啲食日嗰啲 海鮮 啦，即係企喺海灘嗰度喺 旁擘大 望住個日光，咁啊諗住吸啲日光入個身體，咁啊壯陽啊咁之類啦。 好燥啊！食完好似陰柔少少啲啊， 其實都係應該食完好啲嘅。 我日越多食，我食越病啊。但其實如果咁講啦，咁。啲人就有傳說咧，陰氣重喎，其實真係係咪即係咁？其實月圓之夜，我哋係咪真係唔應該咁又話出夜街又揈呢啲？ 都冇所謂嘅，使慳翻一燈籠咁解啫。 慳翻燈籠， 但係咧，即係月圓之夜有人狼啊，或者有啲殭屍啊，有啲妖精出嚟，呢個就係妖精出嚟，呢個就係話下傳說都有，但係如果係人狼殭屍嘅西方歐洲嘅人咧， 哦，第。其實咧，我不過可能老師唔喺度。上一季咧，我第一次上嚟嗰陣時咧，我都講過個我自己本身嘅經歷，話去即係體育就撞鬼啦。其實咁啱嗰日又月圓之夜，又係真係8月15日嚟喎。唔知係咪咁啱，得咁巧去啊？可能出嚟練功。人話月明月透光，陰風吹柳絮。 唔係啊，或者平時可能睇唔到月光，照就睇到啦。 唔係啊，咁冇啦，咁我都係唔好去啲瞓地方，咁真係費事見到樹影啊，以為見到鬼。 所以都係月黑風高嘅吹就好啲，因為鬼就難見啲。 月黑風高殺蟲嘢喎。咦？頭先你咪提到殭屍、人狼呢啲咁嘅奇怪嘢啦。但係以前咧，我哋80、90年代咧，香港電影咪好常拍殭屍片嘅喎。其實，但係咧又同 但我又發現有一個好奇怪，點解所有殭屍都係著青裝？ 因為當時那些人下葬嗰陣咧，就有錢的人就會捐官啦，冇錢的就有時都冇乜所謂嘅，即係都係著件啊，即係啲四品官啊，即係芝麻綠豆官買翻嚟嘅官嗰啲朝服，咁跟住下葬，即係顯示個祖宗顯赫咁解。又或者有時畫嗰啲祖宗嘅畫像，咁佢跟西洋嗰啲即係西洋嗰啲畫肖像嗰啲技術傳咗嚟中國，咁啲人咪中意。幫個祖先係畫畫像，咁畫畫像梗係話佢做過官啦。 哦，咁即係其實依人印象記得以前嗰啲官員係咁嘅樣，所以佢就套用咗落去啲電影 就著咗青裝。咁當然亦都係有詆毀清朝嘅意思嘅，即係你話明朝嘅，因為漢人嚟睇清朝嘅衫，特別係長袍馬褂咁，跟住就特別頂帽後邊有孔雀翎。咁呢啲係同呢個華夏傳統嗰啲冠冕朝服嗰啲係唔同嘅，即係你見到唐伯虎，你諗到佢只，即係如果著住明朝嘅衫，咁你覺得係清公子哥兒咁做鬼，見到只鬼著住明朝衫都幾靚，但係你一見到清朝嘅衫，咁啊有啲恐怖感， 即係慘到見鬼喎嗰啲， 即係佢有黑色啊，有深藍啊， 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好得意啊，因為以前咧，我記得以前睇嗰啲電影咧，講嗰啲殭屍就咁跳跳下啫嘛。但係咧引入咗啲西方元素，因為我哋西方其實嗰啲唔係叫殭屍，叫吸血鬼咯，或者因為吸血鬼咧就係咬人噶嘛，唔係跳跳下噶嘛。咁後屘咧，我 識得飛， 係啊識飛，但後屘唔知點解香港嗰啲殭屍片可以融入咗，變咗唔知係吸血鬼定咩？以前就咁跳跳下，但後屘又識咬人啊！學你話齋又識飛啊咁樣，其實都係幾奇怪嘅文化， 特技進步咗。 佢將武俠元素加埋去，加埋殭屍，殭屍變為飛仙啊！佢都識得行，咁於是要打殭屍就難好多啦，要識飛劍先得。 但係可以最近都有部電影嘅殭屍，都已經係又唔同咗，你已經就係又將佢再進化咗。不過其實而家香港電影都好少呢啲咁嘅神怪片啦，因為可能係咪因為大陸嗰、那個？嗰、那個電影限制問題， 佢發行唔到喺大陸啦，因為大陸就係淨係信神嘅啫嘛，那個神就係錢啦，即係財神，咁啊唔信鬼又唔信乜嘅，咁 買咗個毛爺爺㗎， 咁咪變咗係唔准見到鬼啦，電影嗰度。因為平時已經好多啦，日間費事 睇戲都撞鬼，咁日頭都撞鬼啦，咁所以共產黨都係有啲幽默感。咁就係於是香港人係咪諗住，即係香港拍片，你諗住賣唔到大陸，咁淨係香港，你啲友仔又唔入電，即係唔入戲院啊 ，VCD 又依家又唔興賣嘅，咁結果就咪費鬼事拍。 我咁啊係，不過其實使咩睇吸血鬼啊？而家啲官都已經吸血鬼 咁。睇舊嘅都幾好睇嘅，即係舊嘅殭屍片嚟嘅。 係啊，不過而家其實都開始，即係其實係開始慢慢沒落啦。香港電影即係喺世界各地都，即係以前港產片都係一個好特殊嘅片種嚟噶嘛，即係功夫片啊、殭屍片啊、鬼片嗰啲，但係而家都開始慢慢沒落，好似頭先講嘅文化咁樣， 好難再拍噶啦，因為嗰啲係某一種。情況嗰啲人先寫到啲劇啦，同埋入邊演員都好難揾翻嚟。譬如你話揾一個似道士嘅演員， 林正英嗰種， 依家應該難揾啦 嚇。要揾你去拍， 揾我都唔得， 揾你拍都唔得。 我要接我生翻兩撇須咁啊，要 黐嘅啫嘛，須冇乜所謂咯。 咁啊，同埋啲眼神又要鬼鬼祟祟咁啊，先似道士。有時鬼鬼祟祟，有時又要好莊嚴咁。咁呢啲咁嘅表情咧，係即係呢啲咁嘅嘢，即係做手嘅表情嗰啲，係喺粵劇嗰個練出嚟嘅。咁依家邊有時間去鍛鍊？ 咁啊，而家 另外呢啲功夫嗰啲，即係啲殭屍飛天遁地啊，追嗰個人又要飛天遁地，咁即使吊威亞都呢啲武功有咁上下先得。 咁即係其實今日而家係有冇文化根基，又冇咗嗰個 難拍嘅鬼片嘅難拍。雖然話 係啊， 雖然叫爛三戲啊，即係話唔需要咩道具嘅，咁嗰啲拍攝器材都可以拍到朦朦朧朧啊，收音收到耳牙屎沙沙都得。但係個故仔係難嘅，揾人都難， 唔係咁好似我其實我中意睇羅蘭啫，因為唔係打得青， 你揾個人扮鬼都難啊嘛，即係你要有個鬼樣先得㗎， 周街都鬼樣啦，唔似人樣嗰啲咪鬼樣啦。咁但係嗱，頭先你講完殭屍，講個人狼啦，咁其實我哋學你話齋華夏有冇人狼嗰、那個，但係咧。 人喺越野变成狼嗰个，嗰应该都系中世纪啲传说嚟嘅。 应该如果我所知咧，其实人狼嘅传说应该系可能即系中世纪，其实猎户年代啦，咁就可能啲可能。其實是抹殺一些人的神法， 即是說某些異教徒或者某些懂得巫術、仙術、道術那些就、在那個某些教區，即是天主教教區，就覺得這些人是危險的，即因為懂得一些神奇的道術或者是、草藥或者醫病的技術，於是就誣滅他，說這些是人夜晚佢哋變成狼，佢四周圍出嚟食人噶。咁譬如話有啲人暴斃咧，就係俾佢食咗啦。咁於是咪捉呢啲人嚟燒，或者捉呢啲人嚟啊殺死佢啊審問啊。 其實都係宗教霸權嚟 嘅，啲宗教迫害啦。但係當然佢有嗰個傳說基礎嘅，即係人同埋兇狠嘅狼之間係互相伴嘅。咁呢個係啲好普世嘅神話信仰。 咁但係其實我據我所知有啲科學證明咯。咁咧，因為咧喺，如果據我所知，佢嗰、那個喺有人狼傳說流傳嘅地方咧，通常有個特性就係佢哋啲人會食麥啊，但係佢通常食黑麥嘅窮人地方嘅。咁、我睇有一個電視節目講過咧，就係話佢啲人食黑麥，但黑麥上面咧有一種好特殊嘅真菌，嗰啲真菌咧就會令人產生幻覺，好似食咗丸仔咁樣咧，咁就會有集體嗰個幻覺啊，所以人就會有呢個人狼。那個、 即是 會敲叫或者是、會當自己是狼咁樣跑嚟跑去，咁呢個係都啱嘅，即係嗰個黑墨即係 rye 嘅某種比較粗生啲嘅墨，上面附帶嗰啲菌細菌啊真菌，食咗有幻覺。 咁仲有另一個講法就係咁 窮人症，呢個就當然窮人本身就有幻覺啦，唔使講。 咁咪即係你會配合翻嚟啲宗教，其實咪即係一個抹殺窮人嘅方法。 其實窮人唔使抹殺嘅， 自行毀滅。 咁其實將窮人描寫到會變成人狼咧，其實都係啲嚇有錢人嘅方法嚟，即、就、係、是、你唔好以為我哋識嗰啲咁窮嘅嘢，或者喺山區冇料到啊，隨時整幾隻殭屍出嚟啊，咁樣同埋啲殭屍專門係去啲睺啲黃花閨女。你無論你的城堡是多穩陣，它就在窗口飛進來。 但是現在人狼呢，其實都本身即是那些可能某些、達官貴人才是人狼來的咯， 有得他啦，這些遲早被天師收， 被國師收那些。天師現在沒什麼天師，國師了。但是講完這麼多有神有鬼啦，其實呢月亮啊，其實跟人都很有關係嘅，本身 當然啦， 係啊，我哋華夏個文明其實好多人都知道，我哋用會有陰力啦，咁就即係月亮嗰個周期， 即係用28日嘅周期加埋太陽力，即係兩種力法嘅嗰啲陰陽合力，呢個亦都係華夏嘅力法嘅特色嘅， 特色 好多都係一係陽力，一係陰力， 係好，其實我都係近期先知道，我一直以為咧，華夏文明係。我哋所謂農曆啊嘛，用陰曆一直都以為係，但其實我都係而家先知，原來日跟日嗰、那個週期，我 係啊，那個譬如廿四節氣都係跟太陽曆嘅。咁譬如話朔望，即係初一十五，潮汐漲退，或者係譬如打魚嘅人需要知道潮汐漲退啦。咁嗰啲就係跟陰曆啦。咁佢係兩邊都用。但係咁譬如你耕田㗎，睇太陽咪睇月光㗎啦。 但係其實都月亮嗰個。即係俾人感覺就好神秘啦，因為有日有月係一天然現象，人以前就敬拜日月啊嘛，咁所以有陣時候我哋會引申聯想，因為佢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就係個廿八日週期咧，同女性個週期有啲相近。 嗰、個係巧合又好，或者咩，即係天人合一都好啦。咁男人嘅週期一日就一日啦，呢個大家都知道。唔知道就長大啲就知 道，長大有啲有嘅咩？我點解我長大咗都唔知嘅？ 你要練下功先得啦， 功先。但有我睇新聞講咧，喺英國有個研究咧，話原來咧喺潮汐即漲退嗰兩日，即叫做初一或者十五咧，係會個犯罪率特別高嘅。唔知係咪因為嗰啲潮汐力影響咧，嗰啲人嗰個情緒比較激動， 可能會嘅。即係一係就係海水影響，但係應該都係因為月球接近，一係就遠離地球，一係就太接近地球嗰、那個磁力嗰啲影響。咁只能夠係話有呢種統計嘅數據，但係嗰個機制係點嚟？係咪真係月光嘅磁場影響到嘅個引力影響到呢、這個唔知啦。 即係純粹一個觀察，我哋都好難。 即係有呢啲數據咁解。 咁其實如果係咁，我哋都即係其實佢嗰個日月嗰、那個同我哋人嘅關係都好密切啦。咁嗱，咁我據我所知啦，之前就你喺春分嗰陣時啊，祭個 日 啦， 係 啦， 祭太陽 係啦，咁啊。又祭個天啦，再較早前咁嚟緊，我據我所知會有個祭月喎。 係啊，秋分就祭月啦，即係今年就係9月23日啦，即係恰好係中秋節前嘅日。 係咁，但係我有聽聞過以前咧有個講法叫男不祭月，女不祭祖。咁 嗰個民間嘅講法，因為民間拜月光咧就係跟阿婆啊、阿媽嗰啲品神嘅，男人啊費事啦。其實男人一般都係好少品神。 好少品 神，因為民間祭神就係用女人做的， 但祭月嗰個意義 喺度食雞髀。 祭月嗰個意義，食雞髀咯。祭月個意義係咩咧？ 祭月其實同祭天地日月啊嘛，即係春夏秋冬四季天地日月一齊祭，咁其實即係幫助我哋生存嗰啲宇宙嘅力量啫，即係天同地啦。咁天有太陽，地就係俾我哋種嘢，俾我哋企喺度啦。日頭就係俾又係太陽啦。咁跟住月咧就係潮汐漲退咯。 哦，咁其實都係因為以前農業社會嗰個對呢個天地日月嗰個敬拜或者叫做感謝佢哋，即係我哋叫感謝祭啦。我係日本人 啫，係啊，乜都阿里阿多國際 mask， 其實唔使嘅。佢老鳳嘅，不過既然老鳳咧，就係一年祭四次算啦，唔使日日祭嘅嚇。呢個我講嘅， 日日祭又唔係真， 日日感恩仲得 荷包祭水， 日日感恩仲得了嘅啫。 第四樣 即係等於平對於阿呢一度個祭巴實太長，我揾多做就得噶啦。 日文都識我老細， 真係即係有簡便嘅方法。 哦，好嘅，今日都講咗好多日月，唔係即係主要講月亮啦。咁咁嚟即係嚟緊個祭月活動都希望可以即係可以表達到嗰個祭字嘅心啦。 係啊，其實都係令人係知道自己係一個生於宇宙嘅嘢咁解啫，就唔知係生物，唔知乜，總之係有靈性嘅嘢啦。咁就係居於天地人。之中即係人係居於天地之中，就唔係話一個獨立個體咧。呢、這個獨立個體呢個係近代啟蒙時代之後就話人係獨立嘅，有人權啊、自足啊、物物。咁以前啲人唔係咁睇嘅，即係村民唔睇，村民覺得人其實喺天地之中嘅，所以就係天地人。即係首先係天地之中，跟住人咧就係喺宗族之中，就唔係單獨一條友。孤身上惡路， 其實 即係孤身上惡路嗰啲就係真係上路啫。 咁都係一種中庸之道嚟嘅，起碼知道我哋居於天地日月之下啊嘛。咁人要知道自己大細嘅。 咁另外就係你祭完之後有餐食， 祭完有餐食好緊要啦。 要嘅，以前啲人就話平時死慳死抵咁講祭祀嘅，都係鹹飯拎曬出嚟食，跟住祭完之後又擦啦。 咁啊，我哋都係咁啊。如果有最緊有餐食，即係而家即係揾食都艱難。咁啊，我哋做完節目都要揾餐食噶啦，係。 其實唔使， 我都有啲 時間都未到食飯嘅時間， 有 即係飲翻杯茶唞下先。 係，咁啊，不如我哋下集再傾過啦。 好啊， 係啦，咁下集再見啦。